北京市政府天然气应急储备设施正式运行。 本市汛期已经结束，根据市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年汛期北京共出现降雨过程62次，比去年同期偏多3成。整个汛期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627.4毫米，是近20年来的最多量。 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昨天夜间到今天，我市有中雨，局地暴雨，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风险大，提醒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避免或减少到山区、涉山涉水景区、河边等危险地带游玩活动，远离河道，避免低洼地带泊车，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于飞、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弱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居民质疑物业维修不当导致公共管道爆裂，家中被泡，相关责任损失该由谁承担？ 他是违章操作，主水管根本不应该切割。 市民反映石景山一道路中段人车混行，交通设施不完善，担心出行安全无法保障。 现在不都说提倡那个礼让行人吗？然后但这边也没有什么监管，比较危险。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和平西苑8号楼的业主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由于物业公司为自家楼上的住户修理公共自来水管线时操作不当，导致漏水，自己和邻居共4户家中被泡，但半个月来一直无法定损定责。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和平西苑8号楼位于北三环和平西桥附近，是一栋30多年的老式塔楼。607户的业主王先生反映，在今年的8月11号凌晨，厨房吊顶内的公共自来水管突然爆裂，而开裂点就在此前物业为楼上707维修水管时操作过的地方。王先生认为是物业的操作不当导致这次爆管漏水。 上一层家里的管道都在我们下一层家里的吊顶里。楼上是707，他是7月26号给物业报修，只是物业的人来，业主没来，把我们家吊顶给拆了，把他们的原来的管子进行了切割，没有焊死。后来在8月11号夜里3点半，从吊顶往下跟瀑布似的往下喷水， 漏出的水还将邻居隔壁608户的木质地板泡开，也直接渗到了楼下407和507两户业主家。业主指着天花板管线爆裂的位置告诉记者，被物业切断的公共自来水管原先是一根整体钢管，施工的是今年新来的物业公司，叫北京天成浩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业主们认为物业公司维修时应该整管替换，而不是简单的切割。 它是违章操作，主水管根本不应该切割。 随后记者也致电了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秦先生表示，报修的管线和修过的地方确实属于公共管线，是物业负责的区域。同时他也承认爆裂点确实是物业工作人员曾经操作过的地方，但是他认为物业公司刚刚入驻，属于过渡临时管理，整修经费目前还没有出处。 按规定都是应该是物业，因为它是公共部位，这不是应急物业侵权主权，在你社区物管会，物管会上面有承建科。 随后记者致电了属地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办承建科，工作人员表示， 接到约唐物业公司，管线是公共的，毕竟管子是他修的，主体责任肯定还是他的。 业主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记者也咨询了物业领域的律师孟先生，对方表示， 那他就是物业的责任呗，按照这个现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篇，它是建筑物的附属设施嘛，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管理人和所有权人承担责任吗？那如果是调解不了，那就向法院起诉呗。 近日，市民王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石景山区金鼎街街道金鼎北路两边有学校和医院，过往行人较多，但金鼎北路却只有东西两侧有红绿灯，剩下的路段没有相应的交通安全设施，早晚高峰期车流量大，存在安全隐患。她说， 路是金鼎北路，然后中间加了一个金鼎街第二小学，然后北边就是靠近九中那边，可能还有一个幼儿园是新开的，再往那个西一点还有一个那个社区医院，就每天早上去那儿排队看病的老头老太太也特别多。 王女士告诉记者，金鼎北路全长也就1公里多，但路段中间的路口却不少，而且这些路口没有设置任何交通设施，部分车辆也没有做到礼让行人，再加上金鼎北路又是人车混行道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从北侧居民区出来到南侧这些学校中间有好多小路口，因为小路口没有那个行人那种红绿灯，也没有那种安全护栏，然后车呢是想从哪儿掉头从哪儿掉头。 王女士表示，希望能在这条路上加装安全护栏、摄像头等设施，保障行人通行安全。之后记者拨打了石景山区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询问道路管辖权属，工作人员回复说， 这个问题有两个部门都涉及，一个是交通支队，还有一个就是区里的交通委。 记者首先联系了石景山区交通委，反映为金鼎北路加装交通设施的问题，对方表示交通设施属于交通支队管理， 那些您都可以问一下交通支队。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交通支队的办公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会实地勘查后处理。 那个我们转到交通科，让他们实际看一眼吧，因为要加信号灯应该是不太现实，看能不能加装摄像头吧。 金鼎北路加装交通安全设施的问题能否解决，后续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086。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张姐，孩子留学跨境汇款选哪家银行？ 要我说啊，选农行。即日起至9月30日，农行跨境汇款费用零元，手续简便，安全快捷，柜面、网银、掌银都能办，关键费用全免。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做好垃圾分类，耕作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大雪而至。 现在 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验，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9月4号星期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北京证券交易所即将到来，将给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京城京市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昨天举行。 第10届中国文化金融创新大会开幕。 国内方面，河南商丘全市解除封闭封控。 202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 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表示希望美方搬掉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绊脚石。 8:10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古韵东城亮相服贸会，多重活动展现古都文化。 听众朋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参与节目的互动，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孙畅和江宁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进入到今日头条。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晚在今年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副主任杨哲表示，北京证券交易所新股上市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次日起涨跌幅限制为 30%。 那么什么样的投资者可以参与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当中呢？普通的投资者可以吗？我们来听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副主任徐洪才的分析。 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实际上呢是弥补了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一个短板，有助于完善资本市场的功能，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北京证券交易所啊，它定位于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活动，因此呢风险比较大，所以呢对投资者呢也有一定的要求。原来的新三板的要求啊门槛太高了，那么未来呢要适当的降低。当然中小散户啊还是要尽可能的通过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专业的理财机构来帮你间接的参与投资为好。机构投资者在里面要占主导作用，可以引进做市商的制度，同时在信息披露方面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挂牌企业的公司治理等等也要加强监管和规范。 其实不管您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到证券交易，还是那句老话，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一定要牢记。 是。 那么据了解，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之后将会形成京沪深三地交易所，功能互补，各具特色，各显优势的证券市场新格局。那么北京证券交易在我国的证券市场将会发挥怎样的具体作用呢？什么时候开市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徐洪才副主任的分析。 新设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呢，实际上是已经存在的新三板的升级版。那么新三板呢，是由老的三板市场呢发展而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存在了。那么新三板过去几年啊， 通过分层改革形成了基础层、创新层和精选层三个层次。精选层的挂牌企业的素质是比较高的，成长性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市场本身固有的缺陷啊，一直没有解决。新三板市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流动性。由于市场参与的投资人门槛比较高，交易量比较小，形成了有行无市。由于流动性不足呢，企业的内在价值也难以在市场上充分体现出来，因此呢，就影响了企业的融资和再融资。同时呢，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像风险资本啊、天使基金啊等等这些战略投资者，他就很难在二级市场上实现价值增值和有序的资本退出。新设立的北交所呢，实际上就是打造了一个新的资本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中小企业特别是特金专新类的中小企业可以在这里面挂牌上市，实现融资再融资，实现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呢，投资人也可以顺利的实现价值增值和资本的有序的退出。因此呢，它可以弥补我们深圳和上海两个交易所的不足，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有序竞争的格局，相互补充，同时呢也相互借鉴学习，相互促进。 它是在现有的新三板的基础之上给它升级一把。那么现有的新三板里面有精选层，这个精选层本来呢就准备给它转板到深圳创业板上市的，那现在呢就不用转了，就在自己这里直接上了。它整个的交易系统都是现成的，不存在一个什么匆忙上证啊或者是从零开始的问题，它是过去几十年发展的一个延续，时间会很快。 嗯，那么交易所作为交易平台，承担着塑造市场规则和生态、促进市场化向深度演进的重要使命。所以证券交易所要以竞争的姿态、市场化的理念做高质量市场体系的重要推动者。北京的证券交易所将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下徐主任的分析。 后疫情时代啊，经济恢复常态化关键在于中小企业，但是现在中小企业生存压力还是比较大，特别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啊，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体系呢，存在短板和不足。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是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它产生一个示范效应啊，就是培育优势的有潜力的专精特新类的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话，它的带动力辐射力是很大的，可以引导资金的有序的流动，特别是支持实体经济当中的这种啊，对于新动能的培育，对于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有积极意义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这些中小企业，得到资金的有力的支持，会优化我们的融资结构，提高我们金融服务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对于国民经济的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啊，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那么京城京事，我们先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今天早上7:13，北京市海淀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海淀公园站累计雨量已达100毫米。预计到上午10点，海淀区中部、南部及盐山街镇强降水仍将持续，部分站点小时雨强可达100毫米以上。 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非常高，低洼地区将会出现积水，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继续来关注服贸会的消息。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的两场主论坛之一，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暨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我们再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本届论坛以振兴世界旅游赋能城市发展为主题，市长陈吉宁在致辞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深度影响世界旅游业。从北京来看，今年上半年北京旅游接待1.3亿人次，旅游收入1869亿元，同比均增长1.3倍，已经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0%水平。今年又有6个城市和4家企业新加入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联合会成员也达到了228个，遍布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为了促进旅游市场恢复活力，确保安全，陈吉宁市长提出三

部分岗位只要符合专业大类要求，具有教师资格证，并提供半年以上教学经验证明，35岁以下的社会人员就可以报名应聘。 专场招聘会还针对区内各级各类的幼儿园教职工岗位进行招聘，共释放出61个专任教师岗位，以及保育员、保健医、财会等60个职工岗位。 再来看国内资讯，来自河南省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昨天的消息，从昨天中午12点起，商丘全市封闭封控区域全都解除了。 根据要求，商丘市娱乐场所、网吧、图书馆、博物馆等接待人数不超过核定人数的70%，餐饮场所的堂食等各类公共区域每天至少消毒2次，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必须要戴口罩，非绿码人员不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我国到2025年将基本建成经济、高效、便捷、绿色、安全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东中西三条通路持续强化，通道、港口和物流枢纽运营更加高效，对于沿线经济和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明显。 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我国西部地区腹地，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衔接长江经济带，在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好，那么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您好。 江宁你好。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发布了暴雨雷电双预警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会怎么样呢？ 今天这个雨啊应该是很大。那么关于预警呢，就是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好多区域都发现了那个暴雨黄色，那么海淀这个地方发的是暴雨红色，所以今天这个雨很大。那么这场雨啊可以说如期而至，那么从昨天晚上22点的时候，在北部地区率先出现了比较小的降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晨7:40的时候，那么全市这个平均降水量已经达到了8个毫米，城区的平均降水量是9.6，那么城区最大这个在海淀紫竹院这个地方下了93.7个毫米，它小时雨强啊也是全市最大了，达到了每个小时81毫米。但全市最大的降水量还是出现在北部，像密云是140.4个毫米。这个今天这个雨啊，那像紫竹院这个地方可以说是6点之后开始加大的，那么短短的这1个多小时就下了接近100个毫米。那么现在这个雨比较大的地方在这个大兴，还有城区像天安门这个地方，还有昌平像海淀这个局地，这个雨很大。那么在我在这个雷达图上看到，像河北的南部这一带，像保定啊、冠益县这一带，还有一些强的降雨带正在向北京这个方向移动。那么今天这个雨还很大，还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甚至这个大暴雨。那么像今天这个，一个是雨大、风大，雷电有时候也比较强，能见度也比较差。那么像这样比较强的降雨，会导致这个道路积水，什么低洼处的积水会更加严重。那么像今天这个天气情况，大家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那么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增强这个防范意识，那么切实保障安全。 好，感谢张工的介绍和提醒。好，谢谢您啊， 再见。 感谢张工。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伴有弱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降雨的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新学期新起点，北京图书大厦于8月30日正式开启开学季系列活动，为您准备了21万种图书及音像制品，并有多项优秀图书推荐活动。北京图书大厦邀您共品书香雅韵。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外交部表示希望美方搬掉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绊脚石。 新型变异毒株已蔓延至39国，美国感染超过2000人。 8点10分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古韵东城亮相服贸会，多重活动展现古都文化。 扫黑风暴片头素材被指侵权，局方称将会尽快更换。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江宁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到国际视线。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2号和中方官员会谈后表示，气候问题不是地缘政治武器，中方应该在气候问题上做更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在昨天做出了回应。 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制度规定，缔约方享有减排目标与行动的主权。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降幅，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美方应承担起自身的法定责任，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有意义的合作。我们希望美方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搬掉中美气变合作道路上的绊脚石，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推动双方在气变等领域的协调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汪文斌指出，发达国家从工业化进程到碳达峰普遍用了100-20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50多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将用71年，美国43年，日本37年，而中国给自己定的目标是30年。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诚意和所做的努力。 8月31号到9月2号，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应允与来访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天津举行了会谈。接下来，双方商定将继续进行对话磋商，持续开展气候行动，促进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多边进程，加强巴黎协定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此前的警告，阿富汗或将出现大规模的难民潮，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年底可能会有超过51万难民逃离阿富汗。就中国是否会接收阿富汗难民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在昨天做出了回答。 汪文斌表示，当务之急是让阿富汗最大限度避免无谓伤亡和产生大规模难民。与此同时，有关国家应为自己过去20年的所作所为负责，不应把责任推给阿富汗邻国和国际社会。 汪文斌说，中方一贯本着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精神处理相关问题。中方认为当务之急是推动阿富汗局势实现软着陆，让阿富汗不再发生新的内战或人道主义灾难，最大限度地避免无谓伤亡和产生大规模的难民。 再来关注新冠病毒的变异越来越麻烦，现在德尔塔变异影响了100多个国家，那么其他变异毒株也开始活跃。哥伦比亚发现的新型变异毒株 Mu 已经蔓延到39国，其中美国报告的感染病例数2065例，远超其他任何国家。排在第二位的哥伦比亚报告了852例。 世卫组织报告说，毒株 Mu 的出现呢，可以追溯到今年1月份，而且病毒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异。那这可能意味着目前的疫苗、自然免疫或者是抗体治疗有可能要降低效力。 目前被世卫组织定义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株有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4种，需要留意的有埃塔、约塔、卡帕、拉姆达和缪5种。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日本首相菅义伟昨天表示，将不参加本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有分析认为，民众对日本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不满，可能是菅义伟主动放弃参选的主要原因。这也意味着菅义伟极有可能在9月30号辞去首相一职。 菅义伟表示，在考虑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时，感到同时应对新冠疫情和选举需要非常大的能量，最终认为二者无法同时兼顾，应该从中选择一项，因此决定不参加选举，希望能全力应对新冠疫情。 在日本疫情出现反复的时候呢，菅义伟就颁布了紧急状态令和蔓延防止等重点措施，但是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这也使得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不断下滑。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在本月29号举行。前外相、自民党前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已经正式宣布参选，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也表达了参选意向，而岸田文雄成为菅义伟的继任者的可能性较大。 菅义伟今年72岁，去年9月14号，他当选了自民党第26任总裁，9月16号成为日本的第99任首相。去年菅义伟上台的时候，支持率维持在70%左右，而最新的民调结果却显示，他个人的支持率已经下滑到25.8%，再次刷新其上任以来的最低纪录。 在菅义伟放弃参选自民党总裁之后，岸田文雄的最大竞选对手也随即出现。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已经确定方针，将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 不过呢，河野太郎的参选之路却并不平坦。据报道，河野太郎正在向自民党年轻议员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参选自民党总裁做推荐人。按照相关规定，竞选自民党总裁需要20名党内人士的推荐。 美军已经从阿富汗进行了撤离。那么据报道，美军从阿富汗撤离时留下大量的武器装备，但是很多都已经被破坏掉。据报道，塔利班称他们在喀布尔机场发现了被损坏的飞机。此外，美军还毁坏了其他一些贵重设备，此举被塔利班谴责为不可原谅的恶意行为。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此前曾经表示将会毁坏留在喀布尔机场的武器，但不会破坏任何可能帮助机场恢复商业运营的设备。阿富汗民航局表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昨天恢复了国内的航班运行，国际航班恢复还需要时间。那么喀布尔机场的情况现在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央视总台中东总站的记者周轩的报道。 美军在撤离之际啊，喀布尔机场的大量基础设施其实是遭到了破坏的。那么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部分区域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在这个机场内部。所以呢，卡塔尔在9月1号的时候是派遣了一个技术小组抵达喀布尔，与塔利班方面呢讨论机场接管之后的运营问题，并且为机场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与保障。那么消息人士就透露呢，卡塔尔为塔利班提供这个协助，主要目的呢是为了让人道主义物资能够进入到阿富汗，为人员的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包括重新启动人员撤离行动。那么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二号也证实，卡塔尔方面正在与塔利班和土耳其进行接触，看土耳其方面是否可以提供技术支持。而土耳其官员此前也表示呢，塔利班请土方派专家为喀布尔机场的运营提供技术支持，而双方呢也正在就此事进行进一步的磋商和商谈。那么按照土耳其国防部的说法，土军的部队呢在过去6年里是驻扎在喀布尔机场，协助维护当地的机场安全。 在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国国防部已经宣布，美国已经完成从阿富汗撤军行动。在撤离过程中，美军留下了大量武器装备，价值据说高达大约850亿美元，其中包括7.5万辆汽车、200架飞机和直升机，以及60万件小型武器和轻武器。 据前美国海军预备役军人、共和党议员吉姆·班克斯的说法，说塔利班缴获的其他装备呢，包括夜视镜、防弹衣和医疗用品等。他在华盛顿的一个演讲当中说，塔利班现在拥有的黑鹰直升机数量超过世界上85%的国家。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号表示，美国在阿富汗驻军20年间，一直试图在阿富汗施行所谓的美式规范和标准，包括改变当地的政治架构，但结果全是悲剧和损失，对美国是这样，对阿富汗人更是如此。 普京说，向阿富汗强加外部方案行不通，如果有人要对他人做些什么，应该充分地考虑他人的历史文化和人生哲学，尊重他们的传统。 普京在上周曾表示，俄罗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不会介入阿富汗内部事务。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1989年撤兵，这场战争被视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飓风艾达。受到艾达的影响，美国纽约市以及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号夜间迎来了强降雨，多处遭受水灾。初步统计，纽约市已经有至少15人死亡。到了2号呢，艾达已经造成全美超过40人死亡。 据报道，在短短5小时之内，纽约市的降雨量相当于50000个奥运规格泳池的水量。如此大的降水量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来说都是压倒性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城市环境当中，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纽约大都会运输局表示，地区紧急状况几乎让全市的地铁停摆，之后呢，针对15到20辆地铁列车的救援行动连夜展开。运输局发表声明说，纽约市地铁系统大约有46个地点发生了淹水的状况，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基础设施并处理排水问题。 艾达8月29号在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造成数人死亡，上百万用户断电。此前，气象部门预报当地有降雨，却很少有关于降雨强度的信息。直到1号晚上9点，纽约居民才收到了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洪灾预警。据报道，艾达侵袭纽约之后，继续向美国东北方向移动，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等地也相继遭遇强降雨，具体损失还在统计中。 面对灾情，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号表示，美国能源部已经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50万桶原油，以应对艾达给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等地区造成的能源供应短缺。这也是4年来美国第一次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0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储油总量大约是6.21亿桶。面临飓风等极端天气造成的短期能源供应短缺时，美国能源部通常会向炼油厂紧急出借战略石油储备，事后要求后者按约定时间归还。 飓风艾达是在8月29号登陆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之后造成电网大面积瘫痪，与百万用户断电。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油气生产被迫中断，汽油供应出现短缺。艾达是路易斯安那州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强的3场飓风之一。2005年8月29号，飓风卡特里娜登陆了路易斯安那州，导致美国南部受灾地区超过1800人死亡。 疫苗方面，来自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地时间1号的数据显示，从今年3月1号以来，美国浪费了至少1510万剂新冠疫苗，远远多于先前统计的浪费数量，实际上可能会更多。 美国疾控中心是根据多州政府、药店和其他的疫苗接种机构反映情况得出的上述数据。不过呢，美国疾控中心没有说明造成这些疫苗浪费的原因。据了解，目前美国储备有大量的新冠疫苗，虽然承诺对他国有疫苗援助，但是在履行承诺上却常常有拖延迟缓的表现。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中国中国队以实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北京时间8:15，接下来我们进入旅游资讯。先来关注一下服贸会上的消息。昨天开启的2021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上呢，东城区以崇文争先古都新韵为主题，为公众呈现了一场光影与科技交相辉映、古都文化与当代风尚相互融合的文化盛宴。 走进东城主展场，可以看到仿古的牌楼、雕梁画栋的彩绘、青砖灰瓦的院墙，到处是古香古色。在舞台展示区，观众可以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之旅，穿上清秀淡雅的汉服，搭配红砖灰墙的四合院，解锁别样的古风潮流。虹桥市场为公众带来了非遗毽子的历史文化和制作工艺介绍，舞台上呢还有经典古文领读活动，带领观众与古人共读一本书。 除了主展场，东城区的四个分会场呢也是同时联动举办了相关活动。比如说东四胡同博物馆正在举行东四之美、美中之美国风镜像摄影展，游客可以感受影像刻画的老街区的气息。在北京龙福文化中心呢，可以欣赏到艺术与自然意大利考察创作汇报展，感受东方古建筑风格与西方美学的碰撞。 再去体育服务专题展看一看，专题展包含有国际体育服务贸易、体育文化融合和冬季运动三大展区。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昨天就来到了冬季运动展区，也就是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探馆，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还是很有趣的。 在14号展区，有不少观众在打冰蹴球。西城区冰蹴球协会教练张瑞也说：“ 我们传统竞业项目冰蹴球是清代流传下来的一个项目，那边有锤丸，其实在元代的时候咱们就有，规则跟现在的高尔夫是一样的，包括冰球的雏形都是由它来调。” 来到旁边的6号馆，就一下从传统的冰上项目过渡到冰雪高科技展品。记者看到叠加钛的展区上方挂着一条横幅，写着技术颠覆。叠加钛冷隔绝材料首席科学家钟飞鹏告诉记者， 技术颠覆这个牌子，因为它是真正的全球领先、前所未有的实现环保的一个科技材料，因为历史上就没有这种隔热材料可以在服装上面应用了，让服装厚度下降80%，保暖效果提高5倍。 在旁边就是延庆区的展台，除了有微缩冬奥场馆的展示，冰峰体育 CEO 李璇还带来了一种自主研发的专业测试设备。 比如运动员，我可以有些穿戴跳台滑雪，它包含它的滑行阶段、起跳、飞行阶段。那么在滑行阶段能看出它的速度到这个起跳点，你可以看到在起跳点这它的加速度的情况，教练会根据这个就能够对它这次的起跳有一个评判，它的落地时候的速度是多少，通过这一套系统能够实时的呈现出来。 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付强介绍说， 通过这3年的打造，我们集聚了300多家品科技创新企业，像他这样的企业能参与服务保障多少呢，我们现在已经有10多家了。 除了国际化、大众化，专业化也是本届东博会的亮点。北京奥促会副秘书长高云超介绍说， 从第一届的引进国外的技术这种产品，慢慢变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己的一些产品出来，已经上升到的一种运营理念，又上升到一个层次的。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进入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最近呢，有网友举报说大火的电视剧《扫黑风暴》的片头涉嫌抄袭。对此呢，昨天《扫黑风暴》官方微博发表了道歉声明，说尽快和片头的制作公司议和，沟通替换事宜，尽快完成片头的替换，同时呢，也保留追究相关责任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来回顾一下事件经过。近日网友王先生发现热播剧《扫黑风暴》的片头有8秒钟画面和自己拍摄的素材极其相似， 他认为电视剧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使用了他的素材。 随后呢，负责制作片头的北京正通艺和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发表声明说，这段素材是7月21号在另一个素材网站叫 VJ 师网上购买的。不过呢，王先生表示他从来没有把素材上传到这个网站上，也没有授权他人使用。 对此，9月2号 VJ 师网发布道歉声明称，经核实，此事是公稿人高某某提供了非原创作品，目前已经对这一账号进行封禁并终止合作，现在正与各方积极沟通，会承担应有责任。 业内人士表示啊，像扫黑风暴这样把剧集的片头交给专业的公司去制作，专业公司再向网站购买相关的素材，其实这个在业内呢倒是一个常见的做法。这回问题的关键在于素材的采买渠道出现问题。如今市面上卖盗版音视频素材的网站是很多的，购买使用之前应该进行辨别。 嗯，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来说一说动画影片。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导演素达执导的《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昨天宣布定档10月1号。 电影讲述了霸王龙小分队由调皮到懂事的转变，以图图和刷子为首的小分队总是在幼儿园的制造恶作剧，但是在牛爷爷的影响下呀，孩子们了解到了最棒的恶作剧就是让别人也开心，甚至让别人也感到幸福。 大耳朵图图距离首播至今已经有17个年头了，可以说陪伴了两代人的成长。作为大耳朵图图的第二部大电影，即将上映的这部电影在收获了很多观众热烈关注的同时，也成为下半年很值得期待的合家欢动画电影之一。 嗯，啊，说完电影，我们再来说一个破次元壁的消息啊。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锐时尚品牌知与集共同合作推出了《金陵旧梦》系列汉元素少女服饰。 这一系列汉元素少女服饰是以红楼四十景为灵感，通过《红楼梦》中的服饰变换，展现出大观园的春夏秋冬。两套联名服饰分别命名为《秋夜集市》和《梅雪烹茶》，出自《红楼梦》第23回和第41回。 这次跨界合作开发这个文创产品，人文社呢秉持着大原则，首先就是要以人文社的经典文学作品为主题，第二呢是要做一些日常可穿搭的汉元素女装。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创部负责人表示，人文社在诸多当家出版物当中进行了选择，最终在唐传奇、宋词和明清小说当中选择了明清小说。而提到明清小说呢，就不得不提到《红楼梦》。在细化过程当中，一开始计划是以金陵十二钗为主题进行设计，但是双方讨论发现，仅凭一套服装无法体现出角色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且原著当中每个角色都有非常多的服饰描写，因此呢，最终决定把设计元素从人物变成了场景。 嗯，业内人士说呢，这次跨界合作体现出出版文创的商机啊，不仅仅是在笔墨纸砚上，更需要有打破次元壁的眼光和勇气。老牌的出版社也可以很时尚，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案例，也为文创市场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好，那么再来看两个展览。近日，故宫和国博相继推出了《林下风雅》《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二期和《协同创新自立自强两弹一星精神展》，一批教科书里的名人亮相展厅。 嗯，故宫方面呢，《林下风雅》指的是幽居林泉的高士以及轶事雅趣事。展厅当中76件珍贵画作，不像证件照那样，而是像一位位历史名人的工作照或者是生活照，比如说南宋李唐的《采薇图》就展现了首阳高隐的故事。画面里伯夷、舒淇在林泉之间席地对话，粗服草履，面容清徐却目光坚毅，象征着中国文人的忠贞守节和隐逸的精神。这个展览会持续到11月1号。 故宫展现的是古人的文雅气质，而首博呢，则展现了现代科学家的拼搏精神。这次首博是第一次以两弹一星为主题推出展览，展览既突出展示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无私奉献，同时还以多媒体互动方式介绍了核工业、航天及中科院系统近150名科技专家以及行政管理人员的协同攻关。此外，还聚焦了舍家为国的普通建设者的艰辛付出。 好，北京时间8:2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义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然后进入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沈杰，今天为大家讲述陈景润醉心于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故事。这曾是一个举世震惊的奇迹，一位屈居于6平方米小屋的数学家，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一个素数与不超过2个素数乘积所得数之和，创造了据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创造这个奇迹的正是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华罗庚等老一辈数学家对陈景润的论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世界各国的数学家也纷纷发表文章赞扬陈景润的研究成果是当前世界上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最好的一个成果。为什么会引起巨大轰动？因为这个问题200多年来经过多少科学家的不断努力始终悬而未决。早在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在与瑞士数学家欧拉的通信中提到，他发现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总可以写成2个奇数之和，每个不小于9的奇数总能写成3个奇数之和。欧拉在回信中说，虽然我还不能证明它，但我确信无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定理。从此哥德巴赫猜想成了一道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200多年来世界数学界也只是一点点推进，证明了9+9、7+7到5+7、3+4再到1+5、1+4，直到1965年布赫斯塔伯等人证明了1+3。由此可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即证明1+1难度堪比登天，它也成为数学皇冠上一颗可望不可及的明珠。1973年陈景润攻克的1+248年来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陈景润1933年出生于福建，早在学生时期他就展现出非凡的数学天赋。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他对数论中一系列问题的出色研究得到数学家华罗庚的重视。1957年陈景润 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进入数学所后，陈景润加入了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组。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以惊人的毅力在数学领域里艰苦卓绝的跋涉，他对哥德巴赫猜想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宿舍的灯光经常亮到天亮，在图书室看书时，管理员喊下班了，他一点也不知道，等到肚子饿了才想到吃饭，他匆匆向外走去，结果是铁将军把门。于是他又转身回到书库，重新钻进书的海洋。他走路也是边想边走，有一次他碰到路旁的大树上，连忙道歉，可是对方并没有反应。他仔细一看，才知道自己碰的是一棵白杨树。1966年，陈景润患有严重的结核性肺膜炎，有时疼得昏了过去，可醒来就继续演算。有一次他又昏倒了，大家把他送进了医院。醒来时他又要书和笔，大夫让他全休一个月，但他却偷偷跑出了医院，病魔也没有使他停止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1973年，陈景润找到了一条更加简明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道路，发表了1+2详细证明，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他的成果被称为陈氏定理。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1965年，布赫斯塔伯等人证明1+3用的是大型高速计算机，而陈景润证明1+2是独自一个人，而且完全是用手工计算出来的。世界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维尔称赞，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巅上行走。陈景润后来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华罗庚数学奖等。尽管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却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的高峰还没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1996年3月，在患帕金森氏综合征10多年后，由于突发性肺炎并发症造成病情加重，陈景润终因呼吸循环衰竭逝世，终年63岁。他的先进事迹和奋斗精神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发奋图强，勇攀科学高峰。 好，下面进入 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那今天节目我们来认识两位大工匠。马晓光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作为中国兵器关键技能带头人，他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北京市政府技师特殊津贴奖等20多项荣誉称号。40不到的他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如此多的成就呢？来听记者于浩采制的百姓生活故事，我要做兵工厂里的一道光。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马晓光，北方车辆集团的高级技师，在20年的工作时间中，他获奖无数。 加工我们日常的一些主要产品呢，是为我们工厂整个的这个军品生产完配套的一些产品的零件。我们现场用的这些设备、使用的这些刀具，经过这个重新修磨，才能再发挥作用。因为这个刀具价值也挺高的。如果说直接就扔掉，很浪费了。完了，这边我们也是工厂新引进的这个5楼刀具磨削中心。 只有您这一个工作室里才有这样的设备吗？ 这个目前是我们厂那个第一台五轴设备， 那就给您了。 哎，在我们这个工作室这儿发挥作用，反正啊。 车间这个噪声啊，对我们车间里边这些工人来说，它是一个技术水平还有这个加工经验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向。我走在车间里边就听这切削的声音啊，不太相同，通过现场的声音就能判断它后台有没有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持的团队，因为它这个切削合理不合理，机床使用的规范不规范，都通过这个声音能判断出来。 刚刚录音里与我对话的人就是马晓光，他自1998年被分配到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至今已经工作了20多年。录音里听噪音分辨设备状况的本领就是在这20年间磨练出来的。20年的时间里，他曾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过很多行业内的成就与辉煌。 因为我是从05年参加北京市第一届这个数控大赛，到09年又参加了这个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是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的啊。完了最后一年的时候，完了我说这个当时也是放手一搏了哈，没想太多，完了那个就是拼出干去了哈，完了最后也还真是超乎想象，完了那个取得了这个第一名，得了各种荣誉哈，完了都相应而来，印象比较深的。 这是一个全国比赛吗？ 全国大赛，像这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啦，全国技术能手啊，都是通过这次大赛完了获得的。第二次是我们工厂，因为是历年在我们集团内的比赛，完了没有这个出来特别好的成绩哈，完了这一年就特别重视。当时是我们陈部长指挥，当时也好多人劝我说，这个咱们已经有荣誉了，就别再参加了。当时也是顶着挺大压力哈，完了说再组建团队再去参加一次。就是通过这个竞赛啊，对我们整个车间啊，包括工厂来说，技能水平是一个大的提升。 那马晓光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工作岗位呢？为什么他会如此用心地干出这些好成绩呢？这还要从他上学的时候说起。 我在小的时候，基本上一条街里面条件好点的都是工人出身啊。我家是唯一一个是全是农民出身，所以说这个在选择这个职业方向的时候，家里边就说进工厂当个工人，这是我们家上一代的一个期望哈。完了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反正完了，而且又自己又比较喜欢动手哈。98年从这个我们北方技校毕业，直接就分到这个我们叫当时叫工模具分厂，现在叫工具液压分厂。 1998年，马晓光从技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工模具分厂，从事模具钳工工作，成为了厂里一名普通的基层员工。上班之后，马晓光工作认真努力，得到了很多同事与领导的认可。2002年，工厂引进了第一台数控加工机床。但是呢，因为缺乏数控机床的编程与操作方面的人才，这台新机床一度遭遇冷落。最后厂里决定让20出头的马晓光负责攻克这个难关。 就是当时因为咱们都是零基础起步，就是抱着书硬啃哈，这个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也正好赶上咱们国家这个整个这个数控行业发展的趋势开始重视嘛。当时说提的口号是每年要100万的这个数控操作工嘛，特别的重视。就从04年开始举办这个数控大赛，就是随着一点一点成长起来。这个03年是23岁呗，我觉得那会儿脑子特别好使，基本上这个能钻到书里边去。咱市面上那个书籍也并不多。就是咱们去图书大厦可能最多有上40-50本这种类型的书就算不错，买几本回来没准就几个章有用，就在现场一边加工产品一边学习这书上的这内容，有理论有应用啊。我觉得这样是成长最快的一个过程。 以往在普通机床上一周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在数控机床上竟然通过2天的编程以及3个小时的加工就能够完成，尺寸还控制得非常精准。这样好的设备如果不能尽早的用上，实属是很大的浪费。为此马晓光非常的努力学习编程。 也是这经常那个在这个中午休息的时间了，这个晚上回到家吃完饭再过来哈，因为你那个当时还没倒班嘛，就是有这个设备条件哈，完了过来再去练呗。02年的时候家里边咱们家买电脑还得10000块钱，这个还真挺庆幸的，当时我还真买了一台。要不然画这个电子工程图啊还真没有这么快，还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还上了个夜大是吧，完了正好是需要这东西。 为了解决加工过程中碰到的技术难题，马晓光曾多次背负10几公斤重的原材料到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机床研究院所找专家求教。知识和经验的积淀使马晓光的数控加工技能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工厂交给的极难任务。 2009年，马晓光参加了第三届全国职工数控技能大赛，取得了数控铣工第一名的好成绩。同年被破格晋升为高级技师。说到能获得这些成绩，马晓光想感谢不仅仅是单位对他的培养，领导对他的重视，他还非常感谢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 我家里边比较支持这个，给的条件也不错啊，包括现在小孩了、学习了什么的都不太用我管，就是完全付出，完了就是说腾出所有的精力都可以在这个工厂，因为我离家也近，这是比较好的优越条件嘛。 马晓光能有如此出色的成就，离不开家里的支持。要知道他们这个行业为了赶生产进度，回不去家已经是常态化的现象。技术副厂长邢成说， 在马晓光这儿来说呢，他对这个家里头很多事情他顾不上了，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他热爱的这个事业上，就是日常的一些工作，有一些极难险重的一些工作，我们经常需要连续的作业，外面老说996996，感觉好像是很困难很痛苦的一项工作，这是我们的常态。正常工作早8点到晚7点，经常需要加班到9点，经常需要安排两班倒，经常倒夜班大夜班，周一到周六偶尔周日还要来过来加班，极难浅重的情况下可能就放弃休息，长时间的奉献在一线的工作岗位。你也经历了从那边过来很嘈杂，环境也不是很好的那种，现在可能逐渐好了，非常辛苦。就是小光就从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在当时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他自己一点点把这些技术把这些人气都聚集了起来。没有这个小光这样一个人啊，去付出这么他的这种坚持和执着去带领这个团队啊，就引领这个整个通聚压分厂这块技术往前行，我们工厂的建设还到达不了这个水平。所以就说他就是岗位工人当中的一面旗帜。 自参加工作以来，马晓光在工作中解决了很多重大加工技术难题，为国家多个科研项目和装备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做出了积极贡献。2009年，马晓光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全国数控技能大赛铣工比赛，并获得冠军。作为北方车辆集团今年第一个荣获全国技能大赛冠军的员工，马晓光成为无数青年学习的榜样。然而马晓光却说，他能获得这些荣誉从来离不开他身边人的鼎力相助，就好比去年攻克的新型阅兵车上的履带工作，这些都离不开他同事们的付出。 去年刚完成的一个马上要阅兵车上要用的一种新型的这个履带，通过这个履带的改进呢，使我们整个车辆的这个履带的寿命提高了20%到30%，完了而且车辆的这个最高的行驶速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种种因素吧，造成了这个产品很难加工。通过我们团队一块这个创新重新设计的这个工装卡具，在这个加工中心上完了一次把这个还真干出来了。首台样车试制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小尖儿，他是亲自操作者。当天的时候，因为这个履带是7天一定要出来这个样品，也得得到军方的认可啊。小尖儿同志，完了是连夜转。 作为技能人才，马晓光不断运用新知识、新方法、新技能服务生产，攻克并解决了许多重件加工难题。多年来，他先后加工200余项锻造模具、100余项冲压模具，完成近100项军民品零部件编程和加工制造任务，并建立了一整套产品程序数据库，推动了加工工艺的改进。在北京奥运会上，北京车辆集团特效烟火惊艳世人。在特效烟火发射装置生产中，马晓光有针对性地使用一套红程序，解决了发射装置加工旋转角度变换难题，确保脚印、倒计时、笑脸、五环等特效烟火完美绽放，点亮了奥运会开幕式的夜空。还有在2013年，针对车间阀体副座类零件加工特点，马晓光带领同事们建设了工厂第一条 U 型精益加工单元。从被分厂命名为马晓光加工单元这点来看，我们就能想象到这条加工单元的重要性。 单元建设啊，是在我们两个车间合并的过程中，正好赶上那个集团还有工厂大范围的推行这个精益生产、精益制造这个过程。完了，是我们分厂李厂长提出的这个以工艺优化为主线，集中设备资源、人力资源，打造这样一个精品的这个单元。完了建的时候，是我们有10台设备，有8个人，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产品工艺整个梳理了一遍，就打破原来那种传统的工艺方式啊，而且反复穿插，我们就是在能在一台设备上完成的，绝不上第二台，减少一些辅助的成本，而且加工精度比过去有很大的改善。从建设初期到这个运行正常大概是1年时间。 作为北方车辆集团培养的技能人才，马晓光也时刻不忘回报企业。 在带徒弟方面，他把自己的知识与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 这个技术工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就必须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因为他是动手的能力，只要是自己不动手干的事儿，他就得不到成长，所以说必须得传承，必须得在一线实践中去锻炼，才能成为自己的技术。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起的就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还特别希望这个后边的年轻人能尽快的成长。 为啥？ 因为我感觉就是作为我们这样实力的公司来说啊，这个目前所加工的这些产品的要求来说，没有这些人的操作还真的不行。 徒弟许墨飞说，他很幸运能和马晓光一起工作学习，要是没有马晓光的教导与督促，他很难在现在的工作岗位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我是2010年来的这儿，然后来之后马师傅也在一线干呢，我那会儿干普车的，那会儿跟马师傅接触的不是太多，然后从2013年开始我就转到这个速控车，然后就跟马师傅之前接触就比较多了。反正就拿我2017年那个大工匠吧，然后之前马师傅平时也特别嘱咐我说要多学习，多那个什么，多参加这各项比赛，然后从那次比赛马师傅就从技术上面或者从各方面都对我的帮助都特别大，要是没有马师傅我也不会取得那优异成绩的。 在教学方面，马晓光不仅认真辅导跟随自己的徒弟，公司里的其他年轻人他也没忘了。几年来，他在公司先后举办了多场数控加工技术讲座，把技术毫无保留地进行传授。目前他带出来的徒弟已有2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已成为公司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并有多人在各类技能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公司工会负责人王昭说，厂里的技术竞赛精神就是由马晓光引领出来的。 在晓光之前，整厂的技能这块的气氛其实不太好，没有什么人参加比赛，都是我们去求他们，你们来技术比赛吧。当时有全场有4000多人的时候，攒30个人来比赛都是很困难的事。晓光呢，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是刚到工会，然后晓光这个比赛得了个全国之后，然后结果呢就是全场这块呢就认为啊，原来在技能上面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荣誉。晓光其实是现在在工会看来啊，或者说包括市总啊，还有这个人社局这块，他是能自己争得的荣誉应该是全都得到了，这是一个算是大满贯型人才了。这是包括全国的这个首都劳动奖章啊，还有包括咱们丰台区当时推荐的这个技能津贴这一块，应该是算是职工里的这是首席技师型的人才。 分厂党支部书记陈勇在刚进公司的时候也跟随过马晓光学习了一段技术工作，他觉得马晓光的钻研精神是非常值得他去学习的，对未来他会给予马晓光更多的支持。陈勇说，成绩代表了过去，未来还需脚踏实地的创新。晓光很好地发扬了集团公司的人民兵工精神，吃苦耐劳地投身到了国防建设中，现在不仅要发挥自身优势培养更多的人才，还有自己的大师创新工作室进行创新和革新。他不仅仅是公司的一个高技能人才，也是群钻精神的传承者。多年来，从技能竞赛的几个人参加，到现在的每年600余人次的竞赛参与率，这是与晓光多年来的努力脱离不开的。 作为国家层面来说，哈，最近几年特别的重视技能人才的这个成长，你像这个新时期什么产业工人建设方案这种出台，哈，总理又说传承工匠精神，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制造团队，啊，这些都提出来的口号，我们也是照着这些方向来做的，而且我们工厂也这个大力的支持，特别是你像我们去年被评为这个国家级大师工作室以后，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花重金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工作室环境，这个所有的办公条件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就是条件都具备了，就等着大伙儿去创新了啊。 马晓光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精湛的技术点亮了不平凡的青春，用工匠精神指引着自己在技能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我们祝愿他，愿他能一如既往扎实勤奋的工作，勇于创新，不断进取，做出更大的贡献。 咱们工人有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 好，听完了马晓光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高学家的故事。高学家是北京市政路桥集团市政集团二处的一名测量员。2017年在北京市总工会挑战大工匠系列赛当中呢，他的测量团队战胜了多组种子选手，问鼎工程测量组的桂冠。高学家荣获北京大工匠的提名奖，荣获首都劳动奖章。从一名无名的测量员到北京大工匠，他用努力上进不服输的精神书写着自己的奋斗之路。我们接下来来听记者康立波的采访报道。 这个把仪器这个角度调成零 啊、 哦，然后就是这个方向已经瞄准了 啊、哦， 测那个他那个棱镜杆测出距离，然后就找到那个要放待测点了 啊、哦，就那个下一个打桩点。 对， 再往南，往南2米，缩短1米。 早上8点多钟。在北五环外来广营北路的一处工地上，北京市政路桥集团市政集团二处的测量员高学家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对测量工作而言，最关键的就是要精确，即便是在开阔的工地上，测量精度也都得以厘米甚至毫米量级来衡量。 延长10公分，延长1公分，往左2公分。好了，好。 只见高学家一边盯着测量仪，一边用手势与远处的工友配合着，三下五除二，一个点位就已经放好了。 这是放了一个点。 对， 这放点是什么概念？ 就是根据这个图纸，这个桩位图 啊、 嗯，然后这个有坐标，这个桩的坐标，就是把这个坐标输入这个仪悬站仪里 啊、 嗯，然后就可以实际把这个桩的点位实际放到现场上。 比如说那个桩应该打在哪个位置？ 对对对， 就通过这个测量仪可以这个很明确。 对对对， 一般您测一个点。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放一个点应该不用1分钟， 不用1分钟就放完了。 对， 像您这种，像您这样的工作，一天大概得在户外待多久啊？ 户外也是根据工作量， 跟着工作量。 对， 啊、 嗯，一般平均也就是2小时吧。 2小时， 嗯，出一趟至少得2小时。 最长的时间会不会整天？ 嗯、有，经常有时候晚上也得干活。 晚上也得干活。 嗯，有时候都看不见了，黑天，得拿手电照着。 拿手电照着仪器， 对，就是照着尺啊或者什么，照着尺， 啊、 哦，仪器这方面都能看到，因为它有那个灯。 您是在这行工作几年了？ 工作6年了，2012年过来的。嗯、 啊，六年都一直是做这个测量员是吗？ 对，一直做测量工作。测量这个行业，其实有时候还是比较辛苦的。 比较辛苦。 在工地上，就是夏天比较热，比较晒，冬天比较冷，然后在外面也得是动手，风吹日晒，但是还可以吧。 日复一日的户外工作让高学家的双手有几分粗糙，而他自己其实是一名90后。高学家1992年出生于辽宁辽阳，今年只有26岁。尽管年纪轻轻，他已经在去年的全市比拼中获得了北京大工匠的荣誉。 我是2017年参加去北京市大工匠挑战赛，这个比赛也分为初赛和决赛。初赛是将近20个队伍吧，我们是分成20组，一组3个人，我是作为主测，我们还有2个辅助人员助手。最后的决赛6个人，我就是比赛成绩我是第一。 所有比赛选手里边，就是您的成绩是最好的。 对对。 说起去年的比赛，高学家显得有些腼腆，面对比赛成绩和所获荣誉，也有几分云淡风轻。可在他的同事崔超的回忆中，去年参赛一路走到最后，可谓是过五关斩六将。尤其是高学家的比赛表现令他印象深刻。 我俩同一年毕业，同一年来工作的，所以说就是从工作到现在吧，一直都在一块儿。这次也是我们几个一起的， 一起拿到这个非常好的名次。 对，算是 全市第一。 就是反正还是比较团结吧，有啥事大家一块都是干呗。因为我是助手嘛， 对， 我还有点紧张，然后他是确实是挺冷静的。挺淡定的嘛，然后他不有一个绰号叫淡定哥吗？反正像这种比赛的话，他是很冷静的。 自信、机智、善于钻研，是崔超对高学家由衷的评价。可在当年，高学家刚刚来到集团时，只是一个初出校园的大学生，青涩、稚嫩，甚至连专业都不对口。 刚开始参加工作，技术是比较垫底的，因为我们一起来了3-4个人，然后他们都是测量专业。我只是学过一点比较浅显的测量专业测量知识。 高学家回忆说，刚到项目时他一度心情沮丧，因为他的测量水平几乎是垫底的。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名师。 师傅高大春是享受北京市特殊津贴的高级技师，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吧， 慢慢的学习，慢慢成长起来。我师傅也经常跟我说，必须要有一种认真的精神，不能有一丝马虎，因为一点错误将会造成整个工程的失败，所以第一步必须做好。测量都是以厘米甚至毫米级的精度来对待。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倔强不服输的高学家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来。 测量分为外业和内业嘛，外业主要就是放线，把实际的坐标实际展到施工现场上。内业呢，主要就是做资料，还有竣工资料，还有内业计算量也比较大，需要计算呢，还有整理资料啊，复核单什么的。因为我就是干测量的，每天就是和仪器这些打交道，经常用到就是水准仪和全站仪这两个仪器，几乎是每天都会用，所以就是比较熟练。还有就是我和我这些同事，在一起工作六年了，配合六年，特别有默契，所以才能取得这么好成绩。 高学家的努力，同事们看在眼里。作为高学家的搭档，崔少伟我们讲述了当年在昌平区定四路工程中的一段故事。 因为那会儿活比较多，那会儿我们人比较少，两公里左右的那个，要包括道路、雨水、污水啥的，那会儿应该就是我们三个人，从这儿干完了就得赶紧上那边去干去，所以说活特别多那会儿，所以说就是得早去晚回了一会儿， 早去晚回。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我们要是不给把线或者高程放上之后，人家工人也没法干活嘛， 对， 影响工程进度。反正就是干这一行的话，都得耐得住寂寞嘛，是吧？反正就是天天工地来回跑嘛，尤其是测量，因为他是这么些年也习惯了，还是。 师傅的言传身教，自身的后天努力，让高学家迅速成长起来。因此，在去年的北京大工匠挑战赛工程测量组比赛中，高学家团队最终拔得头筹，他本人也荣膺首都劳动奖章。现在，高学家还在为即将到来的另一项比赛而默默准备着。 在下个月十月中旬，和美国选手，这是属于中美测量对抗赛。中方派了六组人员，一共每组三个人，一共18名选手，还有美方也是6组18名，一共是36人进行对抗赛。因为是美方提供仪器，还得学习下英语这方面，然后还有这次还有用到 GPS 测量，之前我没有用过，这也需要学习一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然后我正在买一本书，现在正在学习中，积极应战，毕竟这是代表祖国，代表北京市，争取为祖国争光，取得荣誉吧。 努力、专注、不服输，正是高学家的座右铭。面对过往的荣誉和今后的挑战，高学家说，他时刻都要以大工匠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用更高的测量精度来诠释工匠精神。 测量是工程的眼睛，是施工的前提，也是第一步。保证测量的精度与标准，以保证施工质量的要求。作为测量人员，我会用我手中的仪器把测量精度做到最好。 每当音乐声响起，心就宛如 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是这样。节目编辑程强、赵宇阳、康立波，主持人孙畅、江宁，感谢各位的收听。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呢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稍后您将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再会。 想拥抱着你，让你